Yo， 这是夜宵店。那年的夏天，笑脸带你去的海边，一起照过我们最喜欢的相片。我把它放在钱包里面，就像你会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蓝色的大海，白色的浪花，你说这就是你想要的家。我为你披上婚纱，送你最喜欢的吉他，海边的贝壳和你一起捡。有你的电影我们都一起演，不管有多大的风浪，我的心情就像你的笑容，永远是浪漫。天许下的誓言都不会食言，想和你在一起是永远和永远。慢慢发现快乐都会越来越明显，只能不知不觉将我几圈越来越远，时间悄悄流逝还在蔓延。喜欢看你的微笑挂在脸上，想念千里的小手走在路上，哦哦哦，习惯有你的身影在我耳边，夜晚天空的星星为你眨眼。哦，对你的爱你能不会改变，说过的话从来没有转变，和你在一起度过了每天，做过的蜜语甜言还是浪漫甜，为你写的诗篇不会有缺陷，也不会让你感觉到我的危险。我把你手牵，就这样永远陪在你的身边，这样的爱恋想念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和你认识的迪拜。听微风吹过浪花的声音，我感觉浪漫好听，脸上的微笑告诉我你是好心情，把你的爱都装进我的心里，把心事的忘掉抛进大海里，一个人不写这段爱你的旋律，希望你能够聆听。我真的好喜欢你，想和你一生一世在一起不分离。喜欢看你的微笑挂在脸上，想念千里的小手走在路上，哦哦哦，习惯有你的身影在我耳边，夜晚天空的星星为你眨眼。脾气想让人知道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在我心里谁都不能够代替。我为你写的这首歌曲，用歌词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未来美好的憧憬，你就是我眼中最美丽的风景，不论外面有多大的风雨，有你天空都会变晴。喜欢看你笑挂在脸上，想念千里的小手走在路上，哦哦，习惯有你